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呢个林郑咧，果然咧就777票啊，就当选呢个特首啦啊。咁今朝咧就拜会呢、这个西环啊中联办同埋现任嘅特首梁振英之后咧，下昼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即刻宣布拉人，即系将占中嘅领导人啊啊同埋嘅积极分子啊。戴耀廷啊，啊，陳淑莊啊， 我要更正少少啦。 邵家臻等人咧，即時咧係落獲。 其實佢哋係聲稱嘅領導人， 哦， 一直以嚟咧喺社運或者係本土界咧，就覺得其實佢哋得個講字嘅啫。當時佔中唔係佢哋去執行嘅，係執係發生咗之後，佢哋宣布佔中，而跟住佢哋又宣布撤退。所以其實咧，我覺得拉佢哋都幾奇怪嘅，因為事實上佢哋冇佔中。啊，不过算啦，呢啲留翻法庭去判啦 吓。嗱，咁呢个时机咧，就当然非常之微妙啦。 嗯， 咁啊，律政司司长咧，律政司方面，政府方面死人都唔认系一个政治决定啊， 梗系唔会唔系啦。 问题系占中系人都知道系一个吓、啊、社会反抗嘅政治行动嚟噶嘛。 嗯， 而啊选特首啊小圈子亦系一个政治活动嚟噶嘛。 嗯， 系嘛，好啦。咁喺一个小圈子千二人选特首呢个政治活动刚刚结束， 系 吓喺呢个两年前啊占中运动呢一件政治风波嘅一啲咧被指为组织人嘅主事人，即刻咧系被检控。咁你话系咪同政治无关咧？ 梗系冇可能无关啦，因为 嗱唔系 好容易理解， 就见埋 点解唔早几日去拉啊？ 梁振英。 呢件事都已经两年有多，而牵涉期间嘅甚至之前嘅旺角啊骚乱拉嘅人，有啲已经判埋添， 嗯， 系嘛？旺角更加近啦，一年多之前啫嘛，咁而家占中两年前， 嗯， 啊，你要调查，你要什么？其实要拉，一早拉咗啦。 冇错，嗱呢个咧就两个可能啦，后边， 嗯， 第一咧就系、是、后任特首林郑咧，佢今朝系敦促啊呢、這个梁振英咧。是在这三个月啊将一些未完成的執法工作唔该你尽快清理，在你任内呢落获又好检 即是俗称苏州市啊。 苏州即是当是苏州市，唔该你清晒，因为阿姐七一一栋房花烛埋位呢做新娘之后呢，我唔想见到呢啲蛇虫鼠蚁嘅件事。如果是这样呢，人之常情，年28就洗邋遢。系嘛？一间屋大扫除，即系你租屋租楼住咧，你都要求个业主啊，系将上一手啊嗰啲嘢，譬如嗰啲坑渠啊，或者咩啊，啲琴炉珠芒啊嗰啲嘢整好嘅。呢个咧系人之常情，呢个此其一。第二就是、确实林郑月娥冇咁样要求， 嗯， 只不过现任嘅特首梁振英及其班子。为了要确保梁振英的施政理念啊，是得以在今年七一之后由这位接班人呢是延续下去，同埋确立这个叫做人变路线不变的大方针，所以呢就趁今日就是揀今日就将这些占中人士的领导人呢就落获。 嗯， 那当然就政府发言人就话唔系同政治无关。嗱，呢件事咧就你两个角度去睇。如果系嗱，如果头先第一个可能性，如果系林郑叫你清晒苏州市，要落镬要告嘅，唔该你三个月告晒，固然系人之常情。但如果我系梁振英，喺未来三个月，系嘛？ 嗯， 为要确立。呢、这个 梁振英路线 路线不变，亦会啊主动去将呢啲大大中中细细，仲有几十人咧，系一一咧系移交司法检控，等到佢过渡七一， 嗯， 亦系人之常情。 啊，你 因为你话噶嘛，你话要承袭梁振英嘅正确嘅施政理念，咁我而家系强硬打击 呢个叫雨伞同埋港独，你承继继唔继承先？ 嗯， 你冇得唔继承。 冇，其实真系冇得唔继承。嗱，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唔系今日发生嘅，系星期日嘅。星期日喺湾仔嗰个选举投票嘅会场外边，你会见到一啲喺梁振英任内成日出现嘅一啲疑似收钱去示威嘅团体，嗰啲咩同乡会啊，咩中亲会啊，或者咩叫做咩正义啊嗰啲组织。咁呢啲全部系梁振英主政时候嘅一啲咧文化，我括住啊，或者佢嘅路线嚟嘅。我相信林郑月娥未已经赢硬，佢唔需要喺出面咧立打锣打鼓跳呢个就插秧歌嘅 派饭盒 啊，派饭盒嗰啲好肉酸嘅。今日有线已经揾人放蛇影晒啦，六嚿水嚟到去示威包餐饭。咁呢啲咧，我肯定亦都系咧要所谓。人变路线不变， 你要记住啲。 你选到选硬，我都一定要做呢场大龙凤喺出边俾你嘅。 系 嗱，你中意好唔中意好，孏好唔孏好，俾有线放蛇踢爆好唔踢爆好都唔重要。 唔系最好踢爆添， 系最好踢爆，因为呢个咧就系梁振英路线嘅包装 嘅延续性。 系啦，你林郑你七七七票，无论你工商界咩唐营梁营团结晒冇用嘅，因为我一样揾人喺。会场外边系要六嚿水， 咩你要饮水思源啦，啱唔啱啊？七七七吓，如果你冇呢个叫高人指点、贵人扶持啊，七乜嘢啊？ 系啊， 啱唔啱啊？ 系啊， 系嘛？你个七七七七从何来啊？啊，一个咪叫我哋阿董，第二就叫做我哋梁英哥，第三就东南北。争嘅嗰份 咁梗系啦，你估系 咪三条？ 你估系你嘅政纲攞777票翻嚟咩？你嘅政纲都冇一路冇发表，人哋都已经话要投你噶啦。 你讲得啱啊， 系嘛？ 所以要将呢、這个呢件事啊，即系林郑点样可以做到特首啊？呢个前因后果要进一步将佢理顺啊，同埋确立， 嗯， 去话俾全世界，话俾香港人听。呢、這个唔系我讲，系现任嘅班子讲， 嗯。 That's why， 所以呢阿梁振英上去做政协副主席。嗱，呢个位唔系虚位嚟嘅。 嗯。 即系亦即系如同就大陆话斋，香港嘅特首司级官员唔系名义任命，系实质任命。呢、這个政协副主席呢系一个实质嘅位。 嗯。 呢、這个实质嘅位呢就喺上面确保今年七一之后。梁振英路线，甚至梁振英的思想体系，将会在接班人林郑身上是要充分体现和不折不扣地。 所以呢，其实我开始同情林郑，当我当选。 不需要同情，为什么你要同情？ 因为就算他想呢搣 甩， 想搣甩这个路线的形象或者叫 2.0 呢，是不以他个人意志所改变，唔到你唔要嘅。 同埋点解你要搣甩 2.0 咧？ 2.0 系一个标签，系咩标签？ 你见佢 系黑社会、啊， 你见佢认唔认？佢唔认噶嘛？ 三合会啊， 嗯， 啊， 佢唔认呢条路线。 你唔认呢条路线咧？你话你唔认系 2.0 啫，但系你讲过话，你系会执继承梁振英嘅施政理念啊？我请问梁振英嘅施政理念系乜嘢咧？那个施政理念最大的主题就是强硬反港独， 嗯， 啊，坚决啊捍卫主权， 嗯， 这个就是梁振英的施政理念的核心， 嗯， 其他一切都是呢陪衬， 嗯， 即是这个呢有纲目之别啊，嗯、啊，嗱，即是我劝呢，我奉劝呢，即是啊林郑拨出这个50亿的教育经费。应该里面至少拨出5亿咧，喺香港大学成立一个叫梁振英思想体系研究所， 系咪啊？刘少佳做召集人或者主席啊？ 呢个咧你要有经费先，边个做主席咧就上在其次。 嗯， 咁你要将我哋梁振英嗰5年啊，虽然好短暂，但系好似天上嘅一个流星啊，系留低嘅光芒咧，你要咧系啊喺香港。是确立呢个50亿里面呢，是我系奉劝啲建制派工联会啊，嗰啲李慧琼一定要督促，至少个5亿要成立一个梁振英思想体系研究所，最好咧设喺香港大学。 咁你有啲经费就聘请啲研究员，就要将嗱，仲有啊，梁振英喺你林郑上台之前公开讲过，下一任嘅特首如果上任之后唔立法23条，系无法取得中央嘅信任。呢句说话亦系冲住你林郑讲嘅， 系啊 ，set 咗你是碌卡噶啦。 系啊，嗱呢个咧， 你唔立就 系唔立咧。你是很大镬的、 嗯、 而你不要以为你侧侧膊不立，因为有个政协副主席在上面北京、 嗯、 是随时监察，同埋呢是会不要讲汇报呢，是向中央不时呢是提醒这个大是大非，因为呢正如民建联前主席马力话斋，一日23条不立法，基本法不完整的嘛，是不是 嗯，当然啦。 咁而家咪呢个形势咪好清楚啦。 係啊，我觉得个问题而家即係唔到啊，林郑佢嗱佢当选之后。 意也好， 佢话呢而家当前最重要呢係要化解嗰啲叫做撕裂，同埋呢要团结嘛。咁、嗯、虽然佢讲到好似之前嗰啲撕裂团即係唔关佢事咁啦，我当唔关你事。咁即係话其实佢暗指係梁振英嘅4年多嘅執政以来嚟嘅社会係撕裂嘅。 嗯， 咁啊，佢就要做呢件事，但我话俾林郑知，我当你真心想做， 嗯， 我当你真系出力做， 嗯， 都唔到你做， 嗯， 因为呢个撕裂咧系需要嘅，喺某啲人嘅角度 系、 嗯、啊，包括点样咧，就系、是、你头先我讲有线电视放蛇600蚊喺你会场上外边，本来你777票可以赢得漂漂亮亮。虽然会场里面有示威，但是外面那6嚿水那些什么同乡会呢，就是整到你成件事很懦的，很肉酸的。 又不讲话懦的，正所谓爱国无罪就涌 收水有理嘛。 涌粮有理，人呢非草木都饿了都要吃饭盒，是吧，就是这些呢也都是一个合理的酬劳。但是呢你今天24小时呢发生的事就可以令广大市民确立得到未来5年嘅勾勒出一个大约咩面貌啊？系嘛、嗯？好啦，咁啊呢个报时先。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所以啲檢控陸續有嚟，嗱呢個此其一，第二咧就係、是、呢、這個林鄭早班咧，就啲人會睇下佢會揾啲咩人。如果你要繼承梁振英理念咧，現時啊喺呢個梁班子裏邊，將梁振英嘅土地政策領悟得最深，梁振英嘅政治哲學觀點體會得最透徹。梁振英的治港哲学執行得最到位呢，是第一个啫，就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咁、 嗯、 出于呢众所周知的理由，我哋梁特首呢在第一任大半时间呢都是出于一啲蒙蔽咗中央嘅敌对势力嘅阻挠，係冇办法呢係委任一个佢真正信任嘅好学生。陈茂波做财政司长，直到咧委任嘅时候，可惜夕阳无限好啊！只是咧就近 DQ， 咁结果咧呢、這个震波配咧昙花一现。咁你震波配而家阿梁振英落任，呢、這个林郑埋位，而家要组班。如果系要继承梁振英施政理念，首先你财政司司长。是应该留任我哋 咁梗 即係呢个叫 指佢啦。 俄波叫俄波配。 嗯。 震波结合呢就要转为呢个叫俄波。 我觉得呢能够贯彻梁振英另外一个教育嘅路线呢。 边个 吴克俭就算佢话退呢你都唔可以俾佢退。你要挽留佢。因为你諗下自从咩国民教育啊又或者而家嗰啲 TSA 咧，一路以嚟啊，政府无论系吴克俭或者梁振英，一步都唔肯让。 嗯， 虽然国民教育就话所谓国治，但其实就系借尸还魂。TSA 唔使讲啦， 咁你諗下，即係如果你呢条路线要走落去，你点可以少得吴克俭啊？ 嗯， 点可以换人呢？ 咁啊，贫民古贫贱古而思良将，当然最需要嘅一个人，应该委入起码行会召集人，就系而家啱啱上天喺呢个时机令佢恢复自由嘅啊，梦翁刘梦熊大师啊，系嘛？ 系啊， 嗱，你摆呢个刘梦熊入行会，起码召集人一定对林郑有百利而无一害。 嗯， 第一啊，梦翁咧系了解国情啊。第二呢，佢係对现时一国两制嘅精神呢係吃得最透嘅一个深水清之人。第三，吟诗作对，一阵又岳飞，一阵又于谦，係咪？即係呢啲呢恰好补呢啲 AO 书院女之不足。所以呢个又系人才。 嗯。 若果你好似梁振英咁又是恩将仇报呢，啊，呢个无疑呢又系一错再错。 嗯。 咁另外仲有啲咩人呢？ 好多，其实好多应该留任啊！冯伟光嗰啲，我觉得新闻统筹专员都要留任，因为你千祈唔好学曾俊华嗰啲玩 Facebook 玩到出神入化，咪玩得出神入化，咪冇选唔到咯。呢啲系即系，如果你成日你话熟悉中国共产党咧，你就明噶啦。你越识玩呢啲网络媒体，越多群众。啊！粉丝，大陆都系嘅，好多嗰啲所谓网红咧，当你累积到去到一个人数嘅时候咧，你就出事噶啦。 咁诶，今日啱啱好咧，呢个港铁票价结束连续七年升势，就宣布冻结，咁啊可加可减吓，即系证明咧，亦都有一个好熟悉民生困苦嘅呢个咧，起码我谂，如果你话啊呢、这个同陈茂波切割吓，割波咧之后咧，就又揾啲乜嘢填塞，有件好材料。呢、这个就系马时亨 做咩位先？ 起码财政司司长 吓、啊， 助财咧就望政务司司长。 嗯， 不过呢啲咁嘅人才又咁有主见，同埋民望咁高，摆喺阿林郑身边。阿姐姐舒唔舒服咧？咁另一个问题吓，咁、啊、但系你可见咧，真系呢个人哋真系减价啦，系嘛？啊，样样咧都百物腾贵，面粉贵过面包嘅时候，起码你嗰个真系喺港铁搭车舒民困， 嗯， 能够唞一啖气。 但系你唔好忘记，其实应该即系有一个人咧， 仲有边个？ 刘光华咯。系嘛？呢、這个虽然一嗱，你唔好睇少，我真系嗱，光明顶成日落时间落，呢、這个一路以嚟好低调， 系 默默耕耘， 嗯， 系嘛？ 咁其实仲好多人才嘅，例如 佢随时上政务司司长噶， 例如我哋本台嘅黄永咧， 哦， 吓、啊，即系系一个亦系剑桥，系嘛？硕士，同阿林郑老公咧，大家校友， 嗯， 而且咁耐咧，佢嘅。论点咧啊，都非常之咧中肯，同埋咧系支持林郑，起码广播处长啦，起码 咁低，开个文化局啦， 文化局啊， 开一个局俾佢啦，不如 文化局咧，另外一个都更加适合啲，马荣成， 系 啊，变咗咧双马疾走， 嗯， 马时亨做呢个政务司司长。马荣成文化局局长， 嗯， 系嘛，咁样样咧，双头马车 都好啊，因为有人话 有民望啊嘛。 林郑嗰个班子啊，阴盛阳衰啊， 我班子 啊， 用咁多女人， 好多女人，啲女人又同佢撞样嘅，咁你就唔好啦，费事引起混乱。 差云好似个个差唔多样咁啊， 系啊， 即系啲嘢唔好矫枉过正啊，大佬，啱唔啱啊？女人唔系唔得啊。不过你大量量用女人嗰阵时，呢半年啲女人全部啊，全世界冧荡，希拉里、朴槿惠、蔡英文俾14亿人吓、啊、打紧小人， 嗯， 系咪？所以呢个时候你大陆队个女人出嚟做特首，其实都亦大事啊，咁啊都算啦，系嘛？ 咁我哋唔好性别歧视，呢啲唔关事。 我讲个势啫，唔系话性别个势旺翻，你咪用多几个女人。而家个势唔走啊嘛。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午夜会高峰，主酒论英雄。 陶杰、鲍伟聪。 未来三个月咧，将会系民情汹涌嘅，系嘛？咁诶，因为咧，七一咧系一个高潮，新人上位，系嘛？所以咧，由而家开始至到六月三十号咧，都会陆续出现一啲检控呢啲占中啊，或者骚乱啊，甚至系嗰啲用暴力对付示威者，好似头先宣布啲差人嘅事件。咁咧就嗰个民气啊！同埋话民怨啊，或者人嘅情绪会逐步推高，呢个系我嘅预测。咁跟住啊，你话林郑如何做咗啊？佢点面对香港未来嗰五年呢？佢嘅能力同埋嗰个胸襟，同埋嗰个心理质素，是否能够抵受得住，或者承受到而家呢种恶劣嘅气氛？所以其实你话外国势力恐个曾俊华出嚟搅局，如果你用呢种阴谋论去睇，外国势力系恐个曾俊华出嚟，系掀起一场小型嘅民运，但系个目的唔系要佢做得成，目的系要佢做唔成，因为咧你做唔成咧，你永远对曾俊华一个咧从来。失诸交臂的一个呢梦中的特首呢，你永远觉得他最好。但是埋位那个呢，你会接触个现实。即是如果有外国势力是今次是整个梦的泡泡出来。然后呢，然后等他梦醒时分，这个泡沫爆破之后呢，等你的人看到个现实。 所以即系等于咧，即系好多恋爱中嘅故事啫。即系有个得唔到嘅， 嗰、那个 永远都系你有幻想嘅。 觉得佢好啲， 但系而家咧，你得到嗰个咧，你就要同佢倾结婚啦，倾度蜜月啦，倾酒席啦，柴米油盐啦，生几多个啦，跟住公书教学啦，跟住揾学校啦，嗰啲咧就一啲都唔浪漫嘅。 嗱，好简单嘅，未来呢五年，你林郑点样样可以解决得到？梁振英任内声称要解决都解决唔到嘅问题，所谓深层次结构啊，呢个矛盾，即系呢个贫富悬殊。贫富悬殊系来自地产霸权。呢、这个地产霸权，梁振英五年前揸住嗰本书啊，又话拍纸簿揸支笔去听民意。而家五年之后，呢、这个地产霸权嘅性质有所转化，即是香港本地的地产霸权开始退却， 不 敌霸权仍在， 不敌啊， 而是大陆的资金形成一个新霸权。 嗯， 这个新霸权比以前的霸权威力更大， 钱更加多。 好啦，你要睇到啦，呢啲咁嘅鸭脷洲，呢啲咁嘅烂地，168亿，本港的财团边个会去投呢？以前的地产霸权，譬如你说阿福地、启德好，哪里都好，底价100亿，本地的 ABC 财团呢就会举手投101，那个102，这个 C 就说102亿5千万， D 就说104亿，然后左望右望，全部 ABCD 都是香港人。好，104亿，那100亿底价和104亿差4亿，现在不是嗌到104，突然间有个怪客啊喺角落头举手，几多？200亿。咁你个104楼下全部系咪缩手啊？咁你局要俾200亿啊嘛？佢系买贵地啊嘛。 系啊， 呢啲系资金喺边度嚟啊？ 嗯， 啊，你睇下呢啲资金喺全世界买捞货买货，都系不惜买贵嘢嘅。英国嗰啲三流球队啦，美国嗰啲院线啦。 是啊， 荷里活的一些是电影界都知道不是那么值钱的独立制作公司，纽约的华尔道夫大酒店，大陆的资金出去买西方的历史品牌的时候，是不惜出高价买贵东西，例如 IBM 跟着变成联想，买了之后蚀到趴街是一件事， 因为佢计紧嘅数唔系一个普通嘅生意嘅数嚟嘅， 但系相反， 是国家行为嚟嘅。 如果一件大陆嘅货品，尤其高科技货品走出大陆，喺世界加入竞争，佢系相反，系会用平价嚟到斗战你。嗱，佢去买嘢就出贵，佢嘅嘢出去要打入市场就平过市价。譬如话嗰啲华为嗰啲手机啊、小米啊，你喺印度啊、第三世界系咪平过 Apple 先？ 嗯， 呢个叫一贵同一平，就形成咗而家成个中国嘅资金同埋嗰种过剩嘅产能啊， 嗯， 同埋嗰种热资咧系涌向全球嘅一种热特殊嘅。 嗱，上个礼拜咧，我哋其中有一日咧就讲洛克菲勒， 系 洛克菲勒就。我哋讲过就系同托拉斯垄断咧，系画上等号。 呢啲系共产党六十年代指控美国资本主义点解食人唔掠骨嘅罪状之一。 嗱，冇错啦，左翼或者系一啲社会社运嘅人咧，永远以前就系指责洛克菲勒，就 系 咁样做嘢。佢点样呢？佢就系用高价去兼聘其他嘅同行嘅公司。佢不惜公本嘅，就算好似你话嗰间公司值十万，佢就出二十万去买；一百万佢就出二百万去买。结果佢将成个市场石油工业嘅市场咧，九成以上都系佢嘅所有公司。 咁啊，冇得竞争， 冇得竞争啦。好啦，立完之后咧，先嚟啦， 先夹高你啲价， 就开始加价啦。 冇错， 即系你选民咧系唔系你啲用家咧，到时系冇得选择， 亦即以本伤人。 嗯， 咁但系你话呢个叫自由市场，佢冇犯法。所以点解连李嘉诚上个星期都出嚟话面粉贵过面包呢？有好多人话喂，李生点解你讲呢句说话？你都做过地产，就系佢做过地产，而家佢讲呢句说话先至可圈可点。然后佢话香港已经吓，即系个意思唔系以前嘅香港。字里行间吓，你都知咩事？系嘛？所以咧，未来十年。香港的地产财团会进一步萎缩，不等于地产霸权会消失，仲会比以前强。咁喺呢个形势之下，梁振英荒废五年，我请问你林郑月娥有咩三头六臂可以扭转呢个咁嘅大趋势？如果你扭唔转，好啦，再加埋政制，唔使讲啦。仲咩八五八三一啫？你今次选完特首，全香港都睇到，原来两年前否决呢个八三一框架嘅政改系正确，因为即使而家冇全民普选，千二小圈子得320，呢个咧唔够五分之一啊，大约五分之系泛民。大多数是亲中爱国建制，而三个都是亲中爱国建制，没有一个泛民的候选人。原来大陆都不信，都要指定一个。这个跟去年九月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所说，他说中央的官员告诉他，今次的特首选举两至三个人不阴点，是一场公平公正的竞争。曾玉成说自打嘴巴，唔系曾玉成打。咁你话林郑未来十年系唔需要重启政改？你重启都冇人信，重启都冇人信。 系啊， 因为重启政改仲系八三一，系要600票入闸。而家150-80票嘅入闸嘅曾俊华喺一个八三一框架里边系入唔到闸嘅。胡国兴是入不到闸的。咁你而家咁呢加紧紧够85票入到闸嘅亲中爱国建制嘅曾俊华都被指为系美国颜色革命代理人同埋外国势力嘅代表。咁即系永远啊香港人你唔使諗你会有真普选。 同埋曾俊华落选嘅故事呢系更加清晰话俾所有香港人知你在共产党的管治下你越搞得成功的群众运动你越多网络上面的支持你越多人去帮你做势那呢这个人呢就共产党不要。因为个权力或者那个权力的来源或者是不是来自他 是由下面的普通人去支持的。 系好清楚噶啦。 呢点系好危险嘅，对于共产党嚟讲。 系嗱，而家呢个即系真面目啊，同埋呢个真说话、真底线系露晒出嚟。 所以好清楚啊，今次嘅选举嗱，呢、這个我哋冇立场，我只系分析。 立场，事实系你 分析就系你 Facebook 越玩得叻，你集会越多声势，你越多民意，你越多人同你握手，越多人同你 selfie。呢、這个就选唔到， 同埋民望高，随时就系等同外国势力支持。 冇错，因为呢个系好合理的。 咁你呢个四个条件咧，其中有一个咧，系不能确立。然后个老董就指鹿为马，就话林郑咧系得到香港人拥护，就算你系相当拥护，都唔够另外嗰个。 喂，因为你睇到选之前好多唔同机构嘅港大或者系好多传媒嘅做嘅民意调查， 大学啊，如果你话大学嘅 传媒啊， 民意调查系 唔系民建联啊？ 咁你应该执咗间。 因为政党嘅民意调查系唔可信嘅，因为任何政党都有佢立场。我唔系讲民建联，包括民主党都系。如果佢搞嘅，我都唔信。但系大学，因为香港仲系有学术独立同埋自由，同埋咧。一啲传媒，而传媒呢相对地啦，比政党呢佢都可以呢比较呢中立啲。咁呢啲民意调查出到嚟，你冇得话唔信㗎嘛。咁最后个结果咪反民意而行囉，咁就係咁㗎啦。呢啲就係而家将来香港嘅选举嘅现实。唔好以为即係发梦就会变成真，係发唔到嘅呢个梦。 好啦，咁广告返嚟再讲。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所以未来嗰五年咧，真系系嘛？呢、這个咧，其实就是林郑咧。佢要出嚟選，聽到梁振英唔連任，就算佢一改以前嘅初衷咧，佢有咁嘅權利嘅，係嘛？咁我哋平心而論咧，就唔可以因為咁而人身攻擊或者你支持胡蘇貞，咁啊覺得咧呢個林鄭就係同香港民意水火不相容，畢竟佢埋被埋位，而且七一佢都未就任。你任何人都好，你唔中意呢个人吓，呢、這个呢你系应该更加唔中意嗰啲围拢埋去嘅嗰啲。咁你等佢七一咧，你系咁以俾翻民意三个月试用期咁，咁你推翻唔到嘛，系嘛？咁啊点咧？呢、這个系同佢系冇直接关系嘅，我认为。而家呢个制度彰显嘅嗰种丑陋，同埋嗰种真实嘅弊端咧。而家系冇晒最后嘅遮丑布都撕埋。 嗱，佢自己当选之后都讲过啦，佢话就唔会论呢啲政治啊立场啊，佢会尽量用一啲有能力嘅人。咁佢暗指咧，其实咧就唔会好似以前咁咧用人啊编埋一边。 但问题系你话要用各派政党嘅人，道理用咩？而家 你意思是人哋唔肯定是中央唔任命啊？ 咪系叶柳自己都爆啦。 嗯， 边个话俾佢做立法会主席啊？俾佢做立法会主席，立法会主席系选出嚟噶嘛？ 系啊， 70个人不同嘅党派，应该真实咁票选噶嘛？ 系啊， 但系而家有一个人系可以话阿叶柳你唔选特首，你可以做，我可以俾你做立法会主席， 俾你做。 咁我请问。你林郑，你任用啲咩人？你有权力咧？系嘛？ 咁啊系啊，因为你 话你有 最后要中央实质任命噶嘛？ 冇错啦。 你任何嘅司长同局长，如果你自己话用， 咁你今次嘅选举所谓嘅小圈子上，已经有一次系敌我分明，讲到明系冇朋友，泛民唔系朋友，泛民唔系建制，自己讲嘅嘢自己推翻，系敌我，而且仲多咗个敌人。叫做曾俊华，咁我请问咧，你林郑喺而家咁嘅气氛形势之下，你任用嘅官员或者局长诸如此类，唔向建制派亲中爱国阵营度拣，你去边度拣啊？ 哇，年轻人，年轻人咪民建联青年军咯，系嘛？得噶，冇嗰度揾咯。 梗系啦，百几票你唔使还， 系 啊，系嘛？ 系啊， 要找数噶嘛。 五十亿嗰啲教育经费你俾边个咯？ 嗯。 唔通你会俾教协？ 哦，呢啲不嬲都知噶啦，不嬲诶，嗰啲春江水暖鸭先知嘅政党咧，喺呢啲基金批出嚟之前咧，已经即系准备定注册好多嘅团体啊，好多嘅组织咧，准备咧去申请呢啲基金噶啦。呢啲喺政界里边咧，其实都公开嘅秘密啦，啊， 嗯，咁所以咧，真系啊。我唔知啊！呢一场咁嘅小圈子选举到底系愚弄边个咧？愚弄林郑啊？嗰千二选委啊？香港人咧、啊？定系操纵嘅嗰个嗰班人系愚弄自己咧？我唔知道。 嗯， 喺未来五年好快就会睇得出。 嗯， 系嘛？ 所以我都话，即系将来，即系我而家成日都谂向前望啦。五年之后，我唔理佢年年任，或者真系再有人去参选，其实。仲搞嚟做咩咧？系嘛？ 五年后不但唔会有政制改革嘅普选， 嗯， 系连1200人小圈子选举都变到冇晒味道， 系真系冇意思嘅。 系啊，喂，边个仲要嚟 辩论嚟做乜嘢咧？ 你今 民调嚟做乜嘢咧？ 连曾俊华一个咁嘅人入去， 嗯， 佢自己都话斋民望高， 系啊， 竞选成功， 廿几年喺政府， 林郑都成 做咁多年财政司司长，系嘛？都系要外部势力要打落嚟，冇得做嘅。 哇！咁你即系不但系831框架嗰度无需要再提出嚟，系连千二都无谓再。 喂，记住，曾俊华系认同831框架之下重启政改，同埋系立法23条。 系啊， 你谂下咁样嘅 胡国兴都系啊， 胡国兴唔系， 胡国兴立法23条， 佢否定831框架， 咁你当佢21票就得 啊？嗰度唔好理先啦。但系你谂下，曾俊华咁紧贴中央啊，佢个立场基本上同阿林郑其实分别唔系好大嘅啫， 嗯， 都系831同埋23条啊嘛， 嗯， 系嘛？咁都得不到信任，啊。咁你话将来五年之后仲有咩人出嚟？我觉得出嚟嗰个人去选咧， 哦，话知啦，呢啲咧喺。即系要箍票嘅嗰啲人，同埋林郑本人都唔理噶啦，系嘛？呢啲五年之后至算。 我觉得五年之后唔好出嚟选啊，好似 真系一个人 澳门咁样啦，得一个人出嚟必然当选。 林郑自动当选， 唔好嘥钱去搞呢啲竞选啊！即系我哋啲纳税人嘅钱嚟嘅， 啊， 长租人工、水电， 唔系嗰啲全部系要经费噶嘛？你搞呢啲咁嘅嘢。话制横额啊，咩嘢系嘛？咩 WeConnect 啊，呢啲嘢你唔使钱噶。 嗯， 话整呢啲咁嘅咩后任特首办公室啊，呢啲 你攞去扶贫啦，呢啲钱咁多人瞓街，咁多人冇饭开，咁多人老人家冇钱去睇医生，你哋将晒啲选举经费，你捐晒去啲慈善机构，攞晒出嚟扶贫算啦。呢度起码使咗1000多万，个人夹埋，仲有政府嗰扎选举嘅人工。所有嘅设施， 所以唔怪得胡苏贞系揽实啲钱唔乱使，原来俾你咁使呢啲咁嘅小圈子， 你1000多万几多人受惠啊？如果攞嚟做慈善项目，而家成件事系假噶嘛，成件事系呃你哋香港人噶嘛， 但系好多人中意俾人呃啦，或者 呃完之后你仲觉得系啊，结果唔重要，过程我哋已经得着好多，啊，将来一定会成真嘅。唔好信啊！ 這个就咪你喺嗰个爱丁堡广场片刻快感啦，啱唔啱？ 咁我如果我揸咪，我都会咁讲，系咪先？冇，這個，问题。 老老实实，曾俊华系赚咗嘅，因为咧无端端你一个咁嘅 campaign， 佢将来会名流喺呢个世界民主史嘅，都始终系一个人物。你唔好理佢系咪爱亲唔亲中爱国建制。佢流露出嗰種西方文化嗰種軟實力嘅嚇品格同魅力咧，係確實係有吸引力。呢，這個證明到呢，這個係中西文化交鋒裏面係西方贏。 我哋編劇咧有 呢個鬼仔贏咗， 有一個理論就叫做點樣令到一個人更加慘咧？就係唔係就咁唔俾你，係俾個希望你，跟住碾爛佢。依樣係比唔俾你咧更加慘。香港人就係咁啦，而家俾個希望你，跟住碾爛佢。啊！依样咧就系会令到你更加痛苦， 咁啊，冇办法啦吓，即系呢个系香港未来嘅五年嘅现实吓。好啦，听晚十一点再会。 徒言无忌，陶杰。 呢一场啊，令人好难评论嘅特首选举个高潮咧，当然就系星期五爱丁堡广场由曾俊华兴办嘅一场咧，系市民嘅支持运动。呢一场运动咧，估唔到到时人山人海，一望无际，好似咧一场小型嘅占中运动。当然咧，呢啲咁嘅人数同埋热烈嘅反应，并非曾俊华先生事前嘅估计，而系反映到香港人主流嘅民意系希望彻底嘅改变。而喺三个候选人里边，或者咧带头两个民望领先嘅咧，好多年轻人、中产、专业人士觉得曾俊华系代表一个希望。佢做唔做得到系一件事，但系佢竞选咗咁耐，佢所表现嗰种气质啊、谈吐啊，或者个品格咧，会令人觉得佢比另外一个系更加值得信任。但系出现一场咁嘅集会，好不幸。如果是直选或者如果是台湾是没有问题，但是香港仍然在一个框架里面，这个框架就是有封建王朝和专制特色的中国，上面看到这些这样的集会一定是不舒服。为什么？因为一切群众的集会必定是要由他去发动，或者他能够控制，任何中国当局不能控制或者不是他发动的群众大会就已经是成为眼中钉，同埋咧发动嗰个就已经是成为敌人。呢啲咧系共产党政府啊，佢嗰个由出世开始嗰个基因所决定嘅。佢唔会觉得你咁样样咧系高民望嘅，佢会即刻会谂到你系用人民群众嚟到咧要挟我嘅。咁有好多人话唔系啊，真系唔系啊，包括咧胡苏贞本人。呢啲人擁護我，唔係話等於同中央作對。你有你講，佢永遠唔會咁睇。所以咧，呢啲就係兩個世界之間永不交集嘅衝突。就正如六方會談，永遠係解決唔到北韓擁有核彈嘅問題，因為喺六方裏邊有日本、南韓同埋美國，佢哋係代表咧西方文明價值觀嘅理性同埋常識嘅邏輯，但係另一方就唔係咁嘅世界，完全咧。是不会跟这些常识逻辑去交集。于是你想着跟他签订的协议，他是君子，他会遵守，他不会遵守。你会质疑，喂，他不遵守对他都没有好处啊，是吧？但是对不住，你认为的好处他不认同。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是会多这种战争和冲突，例如以色列巴勒斯坦为什么是延绵一千几年的仇恨呢？由这个角度都可以解释咧，吓七八成人类嘅世界终极和平咧嘅前景咧，都仲系好遥远、好遥远嘅。 Israel has no better ally th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 want to assure you, the United States has no better ally than Israel. The alliance remains a fundamental bedrock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all the transatlantic community, bonded as we are together. As President Trump has stated, he has strong support for NATO. 陶傑，平天下。 伦敦国会外的那场恐袭的凶手身世这两天终于查明。他1964年在英国出生，父母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所以他好像奥巴马一样是一位混血的人士，在英国东南部的根德郡读书，英文是他第一语言。他在读书的时候曾经跟那些同学相处得不错，参加过足球队，有一张他15、16岁足球队的集体相是流露了出来。那时看过他的样子非常之天真和可爱，但是很可惜的，毕业之后可能他的肤色是受到当时他住的那个村镇的歧视。大家都知道根德郡在伦敦东南，那里有几个小镇都是保守和贵族气质特别重，其中一个叫 Tonbridge， 而这个凶手当时在 Tonbridge 那里住过， 毕咗业之后，佢嘅性情开始大变，因为咧佢喺当时啊，佢好难揾到嘢做，同埋咧开始咧系遭到四周啊嗰啲白人啊嘅一啲咧轻微嘅种族主义啊嘅对待，所以咧慢慢佢走上啊颓唐，同埋咧甚至犯罪之途。有一次佢喺个酒吧度同一个白人嘅顾客咧系打交。饮咗两杯，因为佢话白人嘅顾客咧对佢咧系发出一啲种族主义嘅侮辱，于是咧佢就攞把刀兜口兜面咧就去戒咗人两刀，于是咧被判入狱。出咗嚟之后，又因类似嘅种族嘅冲突事件咧，佢走去破坏人哋架车，然后当人哋出嚟揾佢去论说嘅时候咧，佢又咧系将人哋斩伤。咁所以咧喺佢嘅身世系揭露之后咧，就发现原来佢成长之后。他曾经被他住的那个村镇是逐出是那个地区，即是说那里的社区包括邻居是不欢迎他在这里，所以逐渐他就走上一个孤独和自毁之路。后来当然他就结了婚，亦都生了仔，他犯案的时候都已经成53岁，所以英国伦敦的警方就觉得很奇怪，一般这些伊斯兰国激进的恐怖分子应该是年轻人，他犯案的时候已经是祖父，他的仔最近生了个仔，即是他多了个孙，为什么这样的状况之下他都还要做这些事呢？所以他其实在英国是跟伊斯兰国或者叙利亚各方面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过就是对着电脑和长期的失意孤立和感受种族主义的排挤，对于个社会和国家产生一种不只是疏离而且浓烈的仇恨感。而好不幸，英国和美国不同，美国假假地都是一个移民国家，和宪法保障亦都实行得到人生而平等。英国虽然都是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但是它是一个等级社会。所谓等级社会者，就算你是白人，你出生在利物浦、曼彻斯特，你的父亲是煤矿矿工，又或者倒垃圾的工人，你都是上不到位的。但是因为你是白人，你可以在你的阶层里面是容易找到工作，以及加入你的阶层的工会，所以你有你的群体生活。但是好像这个凶手这样，他是一半黑人一半白人，就算他是跟工人阶级的本地的白人主流都很难是可以捞得埋，因为那些工人那个教育程度低一点，可能他们出言就会有少少不敬，同埋带有种族主义的那种称呼，咁样咧就容易令到一个少数族裔好似呢个凶手咁走向极端啦。所以其实嗰一日咧，佢俾警察当场击毙，系冇人同情。但系当警方去调查，发掘出佢背后嘅故事，又何尝唔系一个几十年来一个社会不幸嘅缩影咧？系咪佢完全错晒咧？当然呢一个行凶嘅行动100%错，但系后边。社会阶级同埋西方深层次嘅一啲文化价值观、道德伦理等等，又何尝唔系一啲悲剧嘅因素咧？